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为电影而创作的音乐，也是电影综合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演奏通过录音技术与对白、音响效果合成一条声带，随着电影放映而被观众所感知。电影音乐与对白、旁白、音响效果等其他的声音因素结合以后，如果与电影画面配合得当，就可以让观众接受视觉影像的同时，补充和深化对影片的艺术感受。有时我也经常这样说，当我们忘记了一部电影，却一直深深记得它的音乐。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是7月11号，已经进入暑期了，很多中小学生当然还有大学生都已经考完试了，所以在今天上周也预告过了，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看过的那些动画电影。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熟知动画的你，不知道看没看过这部电影《头脑特工队》？那如果你看过的话，我想从两个基本概念说起。这部电影虽然都是动画，但其实会发现这部动画片太不简单了。那先从两个基本概念说起，一个是情绪，一个是记忆，他们是《头脑特工队》的故事发展基础。按照我们的说法，头脑特工队把人的情绪做了拟人化的处理，其中有乐乐、悠悠、燕燕、帕帕和怒怒，分别对其应的字面五种基本的情绪。但仔细想想，这五种情绪几乎无法涵盖我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但是比如说我们的情绪感觉像惊讶，这些怎么办呢？可以把这些情绪结合在一起。动画《头脑特工队》其实还有心理学的顾问。那心理学顾问看来说，人的基本情绪呢，除了影片中的五种以外，还有轻蔑、惊讶等等。他的依据是这七种情绪有着大家都认同的对面部的表情。而但是对如果说大人和孩子都喜欢看的动画片来说，不要那么高深了。总的来说，这部影片他用的这种感官的通感，其实我也想说，在音乐中我们也有通感呀。喜怒哀乐这些都可以在音乐当中出现，而刚才说到情绪还有记忆，这些也可以有一段记忆有音乐来表现。那在电影当中，莱里生成了一段记忆，头脑总部就生成了一颗水晶球，记忆有它主导的情绪，所以水晶球有对应的情绪的颜色。那么你喜欢的音乐呢？其实音乐也可以反映出五彩的缤纷的色彩，对吗？今天下雨天，我们来听这些音乐，我相信也可以去除你午后的烦恼。来听听这些让你轻松的音乐，其实小动画并不简单。再回到音乐上来，创作这些音乐的作曲家也不简单，他是麦克基亚奇诺。在今天的古典流行里，我要给你带来的就是麦克基亚奇诺所创作的一些电影配乐，其中呢主要是我们要听到熟悉的是一些动画片，为了迎合大家的暑期，还有一些他创作的其他的影片，比方说碟中谍等等。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麦克基亚奇诺在近期让我们熟知的一部电影当中的配乐吧，你一定知道。 Recuérdame, hoy me tengo que ir, mi amor, recuérdame. No llores, por favor, te llevo en mi corazón y cerca me tendrás. A solas yo te cantaré soñando en regresar. Recuérdame.Aunque tengo que emigrar, recuérdame. Si mi guitarra oyes llorar, ella con su triste canto te acompañará. Hasta que en mis brazos tú estés, recuérdame. Mi amor, recuérdame. No llores, por favor. Te llevo en mi corazón y cerca me tendrás. A solas yo te cantaré soñando en regresar. Recuérdame. Aunque tengo que emigrar, recuérdame. Si mi guitarra oyes llorar, ella con su triste canto te acompañará. hasta que en mis brazos tú estés. Recuérdame.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在去年底，这部动画片《寻梦环游记》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很感动，讲述的是关于亲情、梦想、思念和死亡的故事。少年孩 Migo 误打误撞进入了亡灵世界，在这里他遇到了因无人思念而无法浮相的 Acto， 故事也由此展开。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两部动画，无论是头脑特工队还是《寻梦环游记》，也都是 Pix 电影。Pix 电影一贯以制作精良而出名。那本片的制作班底包括像《玩具总动员三》《海底总动员》《恐龙丹家》的主创团队联合执导，而配乐则是刚才我提到的迈克·吉亚奇诺。这一次迈克·吉亚奇诺同样为《寻梦环游记》创作的电影原声，因为故事发生在墨西哥，他还特地请到了50多位墨西哥的音乐家演奏各种的墨西哥特色的音乐。而说到影片的主题歌 Remember Me， 则是由《冰雪奇缘》的团队操刀制作的，所以我们听起来也是很熟悉的。 You tell me that it's red, ay mi amor, ay mi amor. Where should I put my shoes, ay mi amor, ay mi amor. You say put them on your head, ay mi amor, ay mi amor. You make me un poco loco, un poquitito loco. The way you keep me guessing, I'm nodding and I'm guessing. I'll count it as a blessing that I'm only un poco loco. You make me, it is just un poco crazy, the sense that you're not making, the liberties you're taking, lose my cabeza shaking, you're just un poco loco. 刚才那首曲子就叫做 You Uncle Poco， 其实呢这也是寻梦环游记当中的一些配乐。其实呢不要小看动画电影，今天想和大家聊，因为呢像动画电影的主创既是为一部动画片也做了很充沛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像比方说这部寻梦环游取材的调研时间长达6年，不仅深入地了解了关于墨西哥亡灵节的习俗以及哲学的内核，甚至是 Migo 演奏的吉他的指法变换也几乎与真人演奏没有差异，所以不要小看电影动画哟。刚才说到的头脑特工队也并不简单，它在后面有强大的心理以及很多的科学研究在其后，所以呢一部动画片产生的是小小的世界，去反映的是宏观的整个世界。 大家不要想象今天节目只是一两部电影的介绍，今天节目是一个饕餮盛宴，我会为大家带来很多迈克基亚基诺创作的电影音乐。上半时段我们现在已经听到了第三部了，这一部是料理鼠王。上周也是反复和大家强调，这部料理鼠王呢是迈克基亚基诺当时是第二部与皮克斯动画合作的影片。那其实呢上映的时间已经很早了，2007年6月26号，距离现在已经11年了。那据说料理鼠王的二也已经出来了。当时呢料理鼠王这部电影当时在演过以后，我就说迈克基亚基诺一定会获得奥斯卡奖，果不其然。再来说说这部动画，说到这部动画当时呢是迈克基亚基诺二度与皮克斯动画合作，是继超人特工队风光入围了格莱美奖，随后呢向与导演呢叫做 Abrams 合作了影集像迷失以及电影碟中谍三。所以当这位导演与迈克基亚基诺他们合作以后，他觉得迈克基亚基诺真的是天才，并且呢深受斯皮尔伯格赏识的动画的配乐家，不只是动画，还有很多的电影音乐。有一种形容说这部电影主要是皮克斯历年来最写实的动画，配乐家用宏大的管弦乐队经营出那种复古温暖的旋律，宛如好莱坞大片黄金时代的那种华丽场景与精致的打光，没有栏目特效与爆破，不同的数位音效去刺激听觉，而器乐丰富但是饱满细腻，节奏呢依然是欢乐紧凑，而且充满了戏剧效果。来看看吧，大家来签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与流行。我说了今天会为大家带来非常丰富的音乐，大家呢也要跟上我的脚步和节奏。来看看金土地说的，说今天雨天此时听着古典也流行，动画电影中的故事和缓急有序的节奏与我内心的情感产生着共鸣，美妙的感觉难以表达。音乐不仅是声韵的艺术，也是灵性的艺术，随着电影节奏的电影音乐的节奏，想象着电影中的画面，我身心愉悦舒展，音乐是我最好的朋友，情绪通感是这样的。金土地你今天写的真好，还有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签到，亚门你好，说雨天签到 Remember me， 是的，刚才的寻梦环游记。哦，亚门说崩溃了，办公室用 TTF 15秒一段，那是不是因为雨天的影响还是什么原因呢？实在不行听回放吧。来听听在接下来我要带给你的是什么样的音乐，还是料理鼠王，因为整个的原声带和有电影的开始呢也从法国的国歌马赛曲开场，接着是一段非常浪漫的华尔兹，让我们一下子从音乐就感觉进入到了顶尖的餐厅华都巴黎。 情。 是不是随歌声一下子真的感觉进入到了拥有顶尖餐厅的花都巴黎？其实短短的几分钟，这是两分多钟的一个开场曲，就让我们一下子带入了影片的情景。而且影片的开始的部分还后面还有一种早期怀旧的那种黑白影片的特点，然后呢像有人声、琴声、弦乐还有手风琴、萨克斯风都极具感染力，让我们觉得音乐是可以这么美好。那这部影片呢是讲述美食的，那说到这种通感，触觉、嗅觉、味觉还有音乐也可以这样相通。古典也流行，注意到今天节目的节奏了吗？转换很快的。这一部同样也是麦克贾奇诺的创作，来自于正在现在正在上映的电影《超人特工队2》。要知道这些可都是动画电影啊，怎么样跟上我的脚步了吗？很精彩。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我刚才也介绍了现在正在上映的电影《超人总动员》的第二部，又叫做另外一种译法是《超人特工队》，作曲同样还是他。那在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运用了人声阿卡贝拉的方式，想想一部动画电影，咱们这些听到的这四部动画电影，麦克基亚奇诺已经用了不同的方式来展现音乐，展现电影，展现电影当中的人物，即使是动画片。好了，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广告过后 绝华岛 我们再见。 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7月18至29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音乐会清爽来袭，玩转古典与跨界，营造轻松夏日时光。披头士金曲致敬摇滚经典，中外芭蕾名段奏响足尖旋律，百老汇音乐剧献礼伯恩斯坦逝世百年，谭盾电影音乐演绎刀光剑影爱恨情仇，格什温协奏曲领略爵士交响迷人炫彩。2018漫步经典音乐会，给古典音乐加点料，漫步音乐的大千世界。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steel. When survival odds are close to nil. Foes, oh, foes, oh, foes, oh, foes, oh, foes, oh. I love the classics. 在跟上我的脚步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今天我们来听听很多电影当中的动画音乐，作曲者呢都是 Michael Giacchino。 大家呢其实都对上半时段唱的料理鼠王的那首歌曲都非常感兴趣，其实呢我在古典也流行中也播出不止一次，但是很多朋友都爱，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其实基本上时间是不够的，但是呢我可以给大家加播，在今天节目最后来再听一遍料理鼠王的其中的那首花都巴黎的歌，一开始的部分其实改编自法国的马赛曲。那刚才呢我也看到在二班的怪呆虫说了，说刚才的那部动画片是不是比较老啊，现在的动画片不会这么好好唱歌的。哎，其实他要是的那种怀旧的感觉，就是上个时代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那种怀旧的感觉，所以影片的开始是这样设计的。而作曲者，而且那部影片是2007年，也不是很老啊。而这一部现在我们听到的叫做超人特工队的第二部，我刚才说了正在上映，而作曲者同样也是 Michael Giacchino。 从这几部不同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出他创作音乐的不同，有不同的风格，其实这点很难得，因为要突破自我其实是最难的。而说到这部影片，可以算是14年以后这部影片上映了，因为超人总动员的第一部的时候，当时呢是也是引起了轰动，那这是14年之后呢再度出来的这部电影。还是熟悉的一家五口，却遭遇了完全不同的新情况。为了让超能力者呢更加正面的形象示人，弹力女超人被当作代表隆重地推上舞台，而可怜巴巴的超能先生呢只能在家操持家务，还被宝宝折磨得没有办法。而在影片当中呢有一个新的敌对的出现了，那他们呢其实呢要大家讲的是联合酷冰侠的力量以摧毁恶棍的设计。说到酷冰侠，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酷冰侠的一段主题。夏天聆听酷冰侠的音乐也应该很凉爽吧。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刚才我说了要加快脚步，来听这一段。很短的一个开始是吗？很短又很迅速。那这是电影《蜘蛛侠》当中的音乐，这是前两年上映的动作大片《蜘蛛侠归来》当中的音乐，同样作曲的还是他。其实马克·基亚奇诺为很多的大片现在创作音乐了，像《奇异博士》，还有《星球大战》，新的《星球大战》系列，《侏罗纪世界》，《星际迷航》。而这一部呢，我们现在听到就是《蜘蛛侠归来》。这种短句子，其实你听多了，也可以听到迈克·基亚奇诺的一些影子。其实他和另外一位作曲家约翰·鲍威尔，我觉得他们的发展和音乐都很像。约翰鲍威尔可以算是承包了另外一部分皮克斯或者是现在当代的动画，比方说我很喜欢的 Real， Rio 第一部、第二部，还有很多，包括《冰河世纪》是约翰·鲍威尔创作的，而麦克·贾基诺呢，与他可以说是两位大师，都为当代的电影音乐创作可以说是弄到了不同的风格。你听了这段音乐，会不会觉得更怀旧呢？有点像一战的时期的时候，对，比二战还要早期的那时候时期的音乐呢。他是麦克·贾基诺，他创作了不同的音乐，而他凭借为这一部电影创作的音乐获得了第82届奥斯卡最佳配乐奖。主题出现了，是影片开始的部分，在战争之前出现的这段配乐，还没有说这部影片是什么，非乌环游记，也叫做 UP。 影片的一开始，在城市的钢筋水泥当中，有一个老气横秋的屋子，坐落在大厦的楼群当中，而屋子的主人则是一个叫卡尔的老头。影片的一开始就来回顾卡尔从小到大，他渴望冒险，认识他的老伴儿艾莉一开始的故事，非常感人的故事。而这一段呢，也是影片的开始部分，描写的是一位冒险家到达了天堂瀑布，所以开始的那个有着新闻的感觉是过去的那种老影片的新闻。而这一段呢，爱情像只自由鸟，选自比才的卡门，也用在这部影片《飞屋环游记》中，其中了很有意思的一段。 又是一段华尔兹，你从这里面听到了料理鼠王的影子吗？飞屋环游记是麦克贾基诺在料理鼠王之后的创作的一部电影音乐，而这一部他就拿到了奥斯卡奖。小喇叭又是小号加上弱音器的感觉，也有那种过去怀旧的色彩。影片讲述凯尔自从老伴艾莉病逝之后，本来就有些不善言语的凯尔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起来。他多次梦想想去蓝美洲的天堂瀑布去探险，可是为了生计奔波的两个人却一直没有时间完成这次旅行。当艾莉去世以后，而且这个老房子政府计划要在凯尔所住的地方建造一栋摩天大楼，而在这里住了一辈子的凯尔根本不愿意搬家。但是政府已经打算把这个难缠的钉子户送到养老院，然后再慢慢拆掉他的屋子。于是凯尔决定要带着这栋保留他一生回忆的屋子一起旅行。在一大堆五颜六色的气球的牵引下，整栋房子和地基一起飞向了天空。卡尔朝着梦想之地进发了。其实当年的这部《飞屋环游记》也像去年的这部《Coco 寻梦环游记》一样感动着我们，只是年头久了，大家还记得吗？你看麦克基亚基诺在音乐中运用了多种的音乐元素，还有伽美兰的音乐元素，而这个小笛子吹的也非常有味道。时间不够了，我们进行到下个主题。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